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64集，怪物。一个人用一块湿帕捂着嘴，驱赶着眼前的迷烟，到了白玉堂跟前，凑过去看了看，回头看向另一个人。 我操！ 随后哗啦哗啦的锁链声音传来，啪嗒一声，一副手铐扔到了地上。 给他铐上。 这玩意儿有用吗？他可是白玉堂。 那你要怎样？ 说话的人走近，手里握着一个明亮的火把。 难道把他五花大绑，绑住了谁来破机关？ 咔咔两声，手铐铐好了。那人蹲着凑过来瞧了瞧， 这白玉堂真是名不虚传啊，长得俊呐、啊，啊，好羡慕。我哪怕能长得像点人也行啊，啊，不求他那么好看。 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吧？ 令人叹息。这时上方已经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凿击声，展昭他们快挖下来了。 赶紧。 那人快步上前，两人一个扛起白玉堂，一个捡了白玉堂的刀，往前狂奔，拐进了一个岔道，放下千斤顶的巨石门，消失得无影无踪。折影带着人用特殊的工具一刻不停地挖凿着，已经看到了底部的缝隙，直到挖到地道上方了。 还没好？ 差不多了。 展昭站在洞口，低头朝里看着，双眉微皱着，不言不语。天尊和阴侯在不远处，其他人也赶来了。此时雪越下越大，天气非常恶劣。阴侯抱着胳膊，胳膊肘轻轻碰了碰天尊。 喂，挖下去也未必能找到你徒弟吧？他这是属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像是玉堂会干的事情。 冒险了点啊。 他不也是为了破案吗？ 他性子应该随你，不是很喜欢管闲事的样子，这么热心。 明知故问。 阴侯摸了摸下巴，瞧远处的展昭，白玉堂要不是为了他，估计才懒得管着乱七八糟的事儿，更别说以身犯险了，图个什么呢？俩老头同时叹了口气，摇摇头。 对了，龙九练家那个丫头也来了，你知道吗？ 淼淼。 没进亳州府就跑了。这丫头应该不会是趁他爹闭关出来溜溜那么简单吧？夜叉宫不是有规矩不得私自外出吗？ 龙淼淼那丫头别看平日没轻没重，是个混世魔星，不过聪明机灵，性子又狠。她若是只想玩玩，我魔宫300个老魔星能陪她玩呢？大老远跑到天寒地冻的地方来，没理由。再说了，龙九炼前阵子刚刚出关，怎么又闭关了？莫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挖通了。 这时下边传来了折影的一声喊，随后又传来咳嗽声。 什么味道？是迷烟。 洞口的展昭就要跳下去，但是折影他们都纷纷上来了，上了地面上呛得直咳嗽。众人面面相觑，赶来的公孙蹲下闻了闻，摇摇头。 是迷烟，用湿帕子捂住口鼻才能下去。 但是公孙没说完，展昭已经跳下去了。 哎，昭昭！ 蹲在洞口等的佛鹰赶紧跟了下去，红猴子也想下去，被赵普提住了，那意思是小孩别添乱。众人心中都有数，既然用了迷烟，表示下边的确有陷阱，而白玉堂应该是被抓走了。没一会儿，就见展昭沉着脸上来了， 摇摇头，下边的地道被封死了，只捡到了白玉堂的火折子，没有其他。佛英后上来告诉众人， 白玉堂应该是被迷晕后带走了，下边的地道有千斤顶的机关，大概从岔路走了，然后入口封死了，很难查出来。 那我宝贝徒弟呢？ 暂时找不到。 不过既然用了迷烟，就表示对方没想杀死白玉堂，而且刚才那个女人也说了，对方是要白玉堂和展昭联手破机关的，应该不会伤害他。 展昭皱着眉头一直盯着那黑漆漆的窟窿看。 乖孙，想什么呢？ 白玉堂是有意被抓走的。 众人想了想，都觉得有这个可能，不然以白玉堂的功夫不太可能逃不出来。 他一定留下了什么。 展昭见下边的迷烟散得差不多了，就又跳了下去。这次天尊跟了下去，那可说的宝贝徒弟在下边呢，这毕竟是不见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还得了。展昭到了地道里，一众影卫将短短那一节地道照得灯火辉煌的，最终他找到了地面上有一些白色的粉末，零零散散的。展昭蹲下仔细看了看，伸手捏了点儿，凑到鼻子边闻了闻，忍不住打了个喷嚏。展昭摸了摸鼻子，想起来是什么了。话说展昭嘴刁又好吃，昨天他和白玉堂吃了一家的馄饨，特别好，倒不是说馄饨本身特别好吃，而是那个汤料里头的胡椒粉特别好。白玉堂见展昭喜欢，就跟伙计买了些胡椒粉，装在一个棉布包里，塞在随身带的腰包里边，本来准备回来后跟公孙要几个瓶子装的，但是昨天一忙就忘记了。展昭瞬间明白了过来，白玉堂铁定把那布包和兜子弄开了个小洞，这样一路走，无论他到哪儿，胡椒面都会撒下一点来。展昭鼻子多灵啊，让影卫们准备亮亮的火把，找人去。佛英也下来了，他会破解机关，只要展昭能找到路，他就能将堵上的路打开。赵普分派了一下人手，折影子影带着一队影卫跟展昭他们下去，展昭和佛英去找白玉堂，天尊也要跟着去，自然没人拦阻。本来小五死活要跟着展昭去，但是毕竟他下地道不太方便，于是展昭将他推给了阴侯。赵普派人驻守住洞口，随后和包大人一起带着那个被展昭伤到满脸血的奇怪白衣女子回了亳州府的衙门。白玉堂在醒过来的时候，首先是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呛人味道，他张开眼睛看了看四周围，依然是漆黑的地道，然后有昏暗的火光。白玉堂坐起来，伸手想摸摸额头，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晕眩，但哗啦一声，双手的连带感让他低头看了看，就见两只手上靠着一截铁链。白玉堂盯着铁链看了一会儿，抬手咔一声，铁链上面瞬间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随后他往两边一扯，铁链断裂成两截。他顺手拍掉了铁链，抬头看四周，同时听到惊叫声，顺着叫声望过去，就看到两个人尴尬地站在那里。一个年纪挺轻的，大概二十出头，长得非常的奇怪，脑袋上也不知道是角还是瘤，尖嘴猴腮，一双大眼睛倒是不怎么讨厌，震惊地看着白玉堂。而他身边那个面部表情也比较诡异，此人体型魁梧，三十岁上下，连鬓胡须，绿色的眉毛。 这是哪个戏班子跑出来的人吗？从来没见过呀。 白玉堂刚想站起来，那脑袋长角的年轻人躲到大个子身后。 你别过来呀，我们是妖怪，也要吃人的。 白玉堂无语地看了看他俩，原本以为会抓到什么大人物或者幕后黑手，没想到是俩白痴，竟然想用根普通的铁链子锁住他，这是死蠢到什么地步了。白玉堂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发现腰包里的胡椒面少了好多，倒是有些惊讶，他们在地道里走了好久了吗？ 你俩什么人啊？ 妖怪。 那少年还是不怕死的回了一句。白玉堂哭笑不得。 就算你俩是妖怪，是什么变的总能说吧？ 什么变的？ 大个子无语地瞪了少年一眼，回头看白玉堂。 白玉堂，你最好乖乖跟我们合作，不然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客气点儿，别惹着他呀，听说脾气不好的。 那大个子回头瞪他，甩胳膊，那意思是你别打岔行吗？白玉堂看了看那两个说话语无伦次荒腔走板的怪人，倒是不觉得他俩是什么穷凶极恶之徒，毕竟他昏迷那段时间他俩也没干什么，他连肉皮都没伤着，可见真是有事情想要他帮忙。 你俩要我干嘛？ 你肯帮忙？ 少年有些惊讶，大个子也一脸狐疑。 肯不肯帮忙和能不能帮忙是两回事，我的刀呢？ 少年下意识地看了看身后，不过赶紧将那把长长的云中刀藏起来，那意思不给白玉堂。白玉堂也看见了，那俩怪人刚想确定一下白玉堂是不是骗他们，但是白玉堂不见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